健康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，关爱自己的健康才能带来长久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，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，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.1兆赫，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.1兆赫。 长安大戏院，长安大戏院， 你好，听众朋友，欢迎您收听长安大戏院节目，我是周杰。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，请您继续收听迟小秋演唱的京剧《锁麟囊》。在剧中，迟小秋扮演薛湘灵，司小丽扮演赵寿珍，高彤扮演薛良，黄德华扮演胡婆，徐梦珂扮演梅香，梅庆阳扮演碧玉，李元珍扮演赵露涵。 水淹登高府，在您到来中。 哎，大哥请了。 哎，请了。我说兄弟， 哎， 要不是咱们卢员外大碰舍州，这登州来的灾民不知要饿死多少啊！咱们员外可真是积了大德了。 哎，可也是。哎，他你不知道，咱们员外和夫人原来也在登州。如今登州发了大水，咱们员外眼看着家乡父老无衣无食，是心中不忍呐。夫人也说，今日得了富贵，不能忘了乡里，所以才大棚舍州救济灾民。哎，这叫做自求喜安呐。 哦，感情还这么些事儿呢？ 这不是吗？ 哎呦。天儿不早了， 天儿不早了， 您张罗去吧。 张罗， 张罗， 张罗。水真是一片汪洋啊，从薛府到姑奶奶家全都给淹了。如今老夫人和姑爷姑奶奶还有小少爷全不知去向，是我遇上了救生船把我救上来了。如今到了这莱州府地，我是人生地不熟，两眼黑乎乎，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无声，发愁啊，上哪儿吃饭去呀？幸亏本地有位卢员外在此大棚舍州救济灾民，我呢就全仗这个粥活命啊。哎呀，天不早了，赶紧打粥去喂喂我这老肚，要紧喽。 您听这哭喊连天的，真够惨的 奶奶，咱们家乡都成了大河了，你让我上哪儿找去呀？您别哭，别哭，别哭啊！往开了想，正隔着您这会儿饿不饿呀？ 是啊，我腹中甚是饥饿，琥珀， 有， 快快与我开饭来也！ 哟，姑奶奶。您还当是从前在府里呢，您说一声开饭来，我们就四个碟儿八个碗儿四儿六片炒燕窝鱼翅就都给您端上来了。如今呢，我劝您呢就别做那个梦了。 府中金木为带印钱，日后是好啊。 您听我跟您说，本地有位卢员外在此大棚舍粥救急灾民，分文不要，干脆您呢跟我一块儿喝粥去得了。 像那粥乃是饭后之品，一碗稀粥也能充饥呀。 哟，姑奶奶，我跟您说这么句话吧，这叫做此一时也，彼一时也。 不不，你不要食了，但不知这粥要怎样的打发，打到几时才有饭吃呢？ 姑奶奶，这么着跟您说吧，有我吃的就有您吃的啊，您跟着我走吧。啊，走吧。什么事啊？ 我看这位大娘子心眼儿挺好的，我们府里头正缺一个红小少爷的老妈子，我看她干这活儿，哎，准成，就不知道她乐意不乐意。 您等等，我跟她商量商量。 哎，您商量商量，商量。 哎，姑奶奶，哎，姑奶奶，您别走啊！哎，姑奶奶，您回来。姑奶奶，刚才他们说的话您都听清楚了吧？这个府里头啊，缺少一个哄着小少爷的老妈子，我瞧您去，您看好不好啊？ 此事 你为何不去？ 哟，姑奶奶，我这一个老婆子在外边拉，总比您方便多了吧？您要是去了，这一日三餐呐，就算有了着落了。您就去吧。 婆婆 啊， 但不知这公子要怎样的哄罚你？ 怎样的哄罚？这么跟您说吧，当初我怎么哄着您来着，您就怎么哄着他，不就成了吗？ 我不要师娘，我情愿跟随二位老姑姑去到大户人家求个吻吧。 您答应了，我跟他说说去。二位大哥，姑奶奶答应了。 答应了，那好啊，跟我们走吧。 对对对对，您就跟他们去吧。啊， 婆婆，你要看我来呀？ 您放心，我一定来看您啊。您去吧。 哎，走吧， 哎，走吧，走吧。 婆婆 啊。我打听着老夫人的消息，马上就来看您啊！您去吧啊，去吧去吧。 哎，走吧走吧 走吧走吧。 婆婆， 哎，姑奶奶， 你要看我？ 哎呦，姑奶奶，您别哭啊！您这么一哭，我这心里头也不好受啊。 哎，得了，别看了，他走远了，跟我们走吧啊，走吧走吧。哎，你听我跟你说，我们员外和夫人呐，嘿，心眼儿特别的好。 哎，对对对， 在我们府上干呢，嘿，也没什么重活，不过呢，你这一日三餐就有了着落了。哎，说着说着到了，你在这儿等会儿啊。 有请员外夫人。 进来啊，跟我进来。见过员外夫人。你倒是见个礼呀。 这女子必姓什么？ 姓谢。 哪里人士？ 登州人士。 登州灾情如何？ 举义掩埋了。 老爷可怜，老爷我们收用了吧。 好，九一夫人。 丫鬟 一会儿读书一会儿玩，岂不比光玩强得多了？ 真正的顽皮啊，夫人，你看他满身灰尘呐、 啊！是啊，哪里来的灰尘呐、啊？ 我在花园打秋千，没留神摔了一跤。 儿啊，摔着了五营，摔着了五营。 没摔着，没摔着。 儿啊，与你姑姑妈妈不好啊！ 我不要， 却是为祸。 又是那些七八十岁的老婆婆，我才不要呢。 只顾妈妈与众不同，少时见面你定会喜欢的。 那让我瞧瞧。 比喻 有 换薛妈前来。 是了，薛妈快来呀。 夫人是与不是啊？ 不是哦，我还有要紧的事啊。 你一同讲了。 薛妈，花园之中金阔万刷，唯有东家之闹，不可擅入，若为我命，定则不。渐渐记得去吧。 薛妈，咱们快点走吧。 小少爷，咱们快点走吧。快走快走。 薛妈，你们家有这么大的房子吗？ 哟，小少爷，您这是说什么呢？他们家哪有这么大房子呀？要有啊，也是茅草房。 哎，薛妈，你们家有这么大的花园吗？ 哟，小少爷，他们家哪有这么大花园啊？要是有这么大花园，还上咱们家当老妈子来吗？薛妈，到了，跟着我进来啊。哎，我说薛妈，看见没有？这是三间花厅，这边呢还有一张小床。小少爷要是玩累了呀，你就哄他在这儿睡一会儿。哎，我说薛妈，这看着小少爷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，什么磕了碰了呀，你可担待不起。哎，我说薛妈，我说这些可是为你好，你呀爱听不听。 多谢你。 哎呦，没什么没什么。我说薛妈，这有玩意儿，你会玩吗？这个是小喇叭，你 不用，你不用，你教，你走，你走。 嘿，好你个小没良心的，刚这么点你就喜新厌旧，你不跟我玩啊，还不跟你玩呢，我呀一个人玩去喽。 薛妈，你倒是哄着我玩啊。 点儿啊。 你看这个纸人儿可好啊。 这个纸人挺好的。石妈，你再给我剪个马吧。 好。 哎，石妈，我可要个绿马。石妈，你想什么呢？你快点给我剪呀。 哎，人两足，马四足，自然要慢些。 哦，人两条腿儿，马四条腿儿。不成不成，你还是得快着点儿。 这个绿马儿可好啊。 这个绿马挺好的。是吗？它会走吗？ 哎，芝麻也能会走啊。 它不会，我会呀。是吗？我学一个你瞧瞧啊。 啊，公子，你不要脏了衣服啊。 不要紧的，脏了我妈给我买新的。是吗？我学完了，该你学了。 哎，人是人，马是马，哪有人儿学马的道理。 你学不学？你学不学？你不学，我告诉我妈去。 啊，公子，你不要偏去，我学个马儿就是。 那你快点学啊！ 啊，公子，我有马病儿，怎能学马呀？ Thank you.

倒来着了啊，刚来你就红了。 请坐。 哎，我来这么些年也没混成个座儿啊。哎呦，别客气别客气，我站惯了我。 谢妈，请坐。那六月十八日那日天气日和，你可还记得么？记得记得讲哟。 Thank you.

夫人呐，一个老妈呢，要是坐上桌，这不是要造反了吗？ 不必多言，快去。 是啦。进得府来，一手没漏，上座了。哎，我祝你步步高升。连升三级，我嘛， 谢妈，请坐吧，请坐，谢妈，请坐吧，谢妈，请坐。 怎么着？嘿，还真漂亮！ 叫我也得这么叫啊，这有请薛娘子。 Thank you. 还穿那么好的衣裳，您真是有造化。 得了， 是啊，你既然再一次为公，为我身穿这样华贵的衣服，我非你 岂有此理。 听众朋友，迟小秋等演唱的京剧《锁麟囊》到这里就全部欣赏完了。 长安大戏院。长安大戏院， 接下来请您欣赏迟小秋演唱的《坐监》。迟小秋成名很早，80年代初就获得了第二届梅花奖。